你好，我是徐文浩。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冒险和预测的第四部分，也就是最后一部分。就是今天下雨了，那明天是不是还会下雨呢？那过去三讲里面呢，我主要为你介绍了结构冒险和数据冒险，以及增加资源、流水线停顿、操作数前推、乱序执行这些解决各种冒险的技术方案。在结构冒险和数据冒险当中呢，你会发现所有的流水线停顿操作都要从指令的执行阶段开始。流水线的前两个阶段，也就是提取指令跟指令译码的阶段呢，是不需要停顿的。CPU 呢，会在流水线里面直接去取下一条指令，然后进行译码。那取指令和指令译码不会遇到任何停顿，这是基于一个假设。这个假设就是呢，所有的指令代码都是顺序加载执行的。不过这个假设呢，在执行的代码当中，一旦遇到了 if-else 这样的分支条件，或者 for while 这样的循环呢，就会不成立。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第六讲里面讲过的 compare 的比较指令和 jump 或者 jump less equal than 这样的条件跳转指令。你可以看到呢，在 jump 指令发生的时候呢， CPU 可能会去跳转去执行其他的指令。 jump 后的那一条指令呢，是否应该顺序加载执行，在流水线里面进行取指令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而是要等 jump 指令执行完成，去更新了 PT 寄存器之后呢，我们才能够知道。那是执行下一条指令，还是去跳转到另外一个内存地址去取别的指令？那这种呢，为了确保能够读取到正确的指令，而不得不进行等待延迟的情况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控制冒险，也就是 control hazard。这也是流水线设计里面的最后一种冒险。那在遇到了控制冒险之后呢，我们 CPU 具体会怎么应对呢？除了流水线停顿，等待前面的 jump 指令执行完成之后，再去取最新的指令，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那当然是有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种办法呢，叫做缩短分支延迟。回想一下我们的条件跳转指令。条件跳转指令呢，其实进行了两种电路的操作。第一种呢，是进行条件比较。这个条件比较呢，需要输入的是根据指令的 OP code 就能确认掉的条件码寄存器。第二种呢，是进行实际的跳转，也就是把要跳转的地址信息写入到 PT 寄存器里面去。无论是 OP code, 还是对应的条件码寄存器，还是说我们跳转的地址，其实呢都是在指令译码的阶段就能获得的。而对应的条件码比较的电路呢，只要是简单的逻辑门电路就可以了，并不需要一个完整而复杂的 ALU。所以呢，我们可以将条件判断、地址跳转都提前到指令译码阶段去进行，而不需要放在指令执行阶段。对应的，我们也就要在 CPU 里面去设计对应的旁路，在指令译码阶段就提供对应的判断比较的电路。而这种方式呢，本质上和我们之前讲过的数据冒险的操作数前推的解决方案其实是类似的，也就是在硬件电路层面把一些计算结果更早的反馈到流水线当中去，这样呢反馈变得更快了，后面的指令需要等待的时间呢也就变短了。不过呢，只是改造硬件并不能彻底解决我们的问题，跳转指令的比较结果仍然需要在指令执行的时候才能够知道。在流水线的里面呢，第一条指令进行指令译码的始终周期里面，我们其实就要去取下一条指令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还没有开始指令执行的阶段，自然也就还不知道比较的结果。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引入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叫做分支预测技术，也就是 branch prediction, 或者有时候呢，我们也叫它 branch predictor。也就是说呢，让我们 CPU 来去猜一猜，条件跳转后执行的指令应该是哪一条。最简单的分支预测技术呢，叫做假装分支不发生。顾名思义呢，自然是仍然按照顺序把指令往下执行，其实呢也就是让我们 CPU 去预测说，诶，我的条件跳转呢一定不会发生。这样的预测方法呢，其实也是一种静态预测技术，就好像我们在猜硬币的时候呢，一直在猜正面，同样会有 50% 的正确率。如果分支预测是正确的，我们自然就赚到了，这意味着我们节省下来了本来我需要停顿下来等待的时间。如果分支预测失败了呢，那我们就要把后面已经提取出了指令已经执行的部分呢给丢弃掉。这个丢弃的操作呢，在流水线里面叫做 zap 或者 flash。 CPU 呢，不仅要往后执行更后面的指令，对于这些在流水线里面已经执行到一半的指令，我们还需要去做对应的清除操作，比方说呢，清空已经使用的寄存器里面的数据等等。那这些清除操作呢，也有一定的开销，所以呢 CPU 需要去提供对应的丢弃指令的功能，通过控制信号去清除掉已经在流水线当中执行的指令。只要对应的清除开销不要太大，我们就是划得来的。第三个方法呢，叫做动态分支预测。上面的静态预测的策略呢，看起来比较简单，预测的准确率呢也许有 50%。 但是如果运气不好，可能就会特别差。于是呢，工程师们就开始思考，我们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比方说，根据之前条件跳转的比较结果来预测，是不是会更准一点？那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呢，最经常会遇到的预测呢，就是天气预报。那如果没有气象台给你天气预报，你要猜一猜明天会不会下雨，你会怎么办呢？那有一个简单的策略，就是完全根据今天的天气来猜。如果今天下雨呢，我们就预测明天下雨；如果今天天晴呢，我们就预测明天也不会下雨。这个呢，其实很符合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因为一般下雨天呢，都是连着下几天，那不断的间隔去发生天晴、下雨、天晴、下雨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并不多见。那么，把这样的时间拿到生活中来，是不是有效呢？那我在文稿里给了2019年，也就是今年1月份上海的天气的情况的一个表格。那如果我们用前一天是不是下雨，直接来预测后天会不会下雨，那这个表格里呢，一共有31天，那我们就可以预测30次。那你可以数一数，按照这种预测方式，我们可以正确的预测呢是23次，正确率是 76.7%， 比随机预测的 50% 呢要好上不少。而同样的策略呢，我们一样可以放在分支预测上。这种策略呢，我们叫做一级分支预测，或者叫做伊比特饱和计数法。那这个方法呢，其实就是用一个 bit 去记录当前分支的比较情况，直接用当前分支的比较情况呢来预测下一次分支时候的比较结果。那只用一天下雨就预测第二天下雨呢，这个方法其实有一点草率。那我们有时候可以用更多的信息，而不是用一次的分支信息来预测。于是呢，我们就可以引入一个状态机来做这个事情。哎，也就是如果连续发生下雨的情况呢，我们就认为更有可能下雨。之后如果只有一天放晴了，我们仍然认为会下雨。在连续下雨之后呢，我们要连续两天放晴，我们才会认为之后还是会持续放晴的。整个状态机的流转呢，可以参考我在文稿里放的图。那这个状态机里呢，我们一共有四个状态，所以我们需要用两个比特来记录对应的情况。那这样的策略呢，叫做二比特饱和计数，或者叫做双模态预测器，叫 bimodal predictor。 那好了，现在你可以用这个策略再去对照一下上面的天气情况。如果天气的初始状态我们放在多半放晴的这个状态下呢，我们的预测结果是22次正确，也就是 73.3% 的正确率。可以看到呢，其实并不是更复杂的算法效果一定就好，那实际的预测效果呢，和实际执行的指令高度相关。那如果你想对更多的分支预测技术有了解呢， Wikipedia 里面有更多详细的内容和更多的分支预测算法，你可以点击开来看一看。那说完了分支预测的理论，那我们来看一看一个简单的 Java 程序。这是一个简单的三重循环，里面没有任何逻辑代码。我们用两种不同的循环顺序呢，各去跑了一次。第一次呢，最外重的循环了100次，第二重的循环呢，循环了1000次，最内层的循环呢，循环了10000次。第二次呢，我们把顺序颠倒过来，最外层的循环呢，循环了10000次，第二重呢，还是1000次，最内层呢，是100次。实际上呢，这段代码在这个专栏一开始即将里面就有同学来问，想要弄明白这里面的关窍是什么。那你可以先猜一猜，这样两次运行花费的时间是一样的吗？那结果呢，应该会让你大吃一惊。我们可以看看对应的命令行的输出。同样呢，一共循环了11次，第一段程序呢只花了5毫秒，第二段呢花了15毫秒，足足多了两倍。这个差异呢，就来自我们上面说的分支预测。我们在前面讲过呢，循环其实也是利用 compare 和 jump 这样先比较后跳转的指令来实现的。如果对 for 循环的汇编代码或者机器代码的实现呢不太清楚，你可以回头去复习一下第六讲。这里的代码呢，每次循环都有一个 compare 和一个 jump 指令，每一个 jump 指令呢就意味着要比较条件码寄存器里的状态，决定顺序执行代码还是要跳转到另外一个地址。也就是说，在每一次循环发生的时候呢，都会有一次分支。那分支预测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呢，自然是假定分支不发生，对应到上面的循环代码呢，就是循环会始终进行下去。这样的情况呢，上面的第一段循环，也就是内层那 K 循环里面的10000次的执行的那个代码呢，是每隔10000次才会发生一次预测上的错误。而这样的错误呢，要在第二层 J 的循环发生的次数呢是1000次，最外层的 I 的循环呢是100次，那每一个外层循环的一次里面都会发生1000次最内层的 K 的循环的预测错误，所以一共会发生100乘以1000，也就是100000次的预测错误。而第二段的循环呢，也就是内存 K 的循环100次的代码，则是每100次循环就会发生一次预测错误。这样的错误呢，在第二层 J 的循环发生的次数呢还是1000次，最外层 I 的循环呢是10000次，所以一共呢会发生1000乘以10000等于10000000次预测的错误。到这里呢，相信你能猜到为什么同样空转次数相同的循环代码，第一段代码运行的时间呢要少得多了， 因为第一段代码发生分支预测的错误的情况呢就比较少，更多的计算机指令呢在流水线里顺序运行下去了，而不需要把运行到一半的指令去丢弃掉，再去重新加载新的指令去执行。那好了，这一讲里呢，我给你讲解了什么是控制冒险以及应对控制冒险的三个方式。第一种方案呢，类似于我们的操作数前推，其实就是在改造我们 CPU 的功能，通过增加对应的电路方式来缩短分支带来的延迟。那另外两种解决方案呢，无论是假装分支不发生，还是动态分支预测，其实都是在进行分支预测，只是呢，假装分支不发生是一种静态的、简单的预测方案而已。那在动态分支预测技术里呢，我给你介绍了一级分支预测，或者叫做伊比特饱和计数的方法。其实呢，也就是认为预测结果跟上一次的条件跳转是一致的。在这个基础上呢，我还介绍了利用更多信息的，也就是二比特饱和技术，或者叫做双模态预测器的方法。这个方法呢，其实也只是通过一个状态机多看了一步过去的跳转比较的结果而已。这个方法虽然很简单呢，却非常有效。在 Spec 89版本的测试当中呢，使用这样的饱和技术方法，预测准确率呢能够高达 93.5%。 英特尔的 CPU 呢，一直到奔腾时代，在还没有使用 MMX 指令集的时候呢，用的就是这种分支预测方式。这讲的最后呢，我给你看了一个有意思的例子。那通过我们去交换内外循环的顺序呢，我们体验了一把控制冒险带来的性能差异。虽然呢执行的指令数是一样的，但是分支预测失败的多的程序呢，性能就要差上好几倍。那想要进一步了解控制冒险跟分支预测技术呢，你可以去读一读计算机组成与设计硬件软件接口的 4.8 章节。如果想对分支预测技术有所了解呢， Wikipedia 里面有更多详细的内容跟更多的分支预测算法。最后呢，给你留一道思考题。我在上面呢用一个三重循环的 Java 程序验证了分支预测出错会对程序带来的性能影响。你可以试试用你自己习惯用的编程语言去写一个类似的程序，看看是不是会有同样的效果。如果没有的话呢，原因又会是什么呢？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